智慧篇第一章，统治世界的人，你们应爱正义，对上主应有正确的观念，应以诚朴的心寻求上主，因为凡不试探上主的都可以寻到上主，对上主不失信的，上主必向他显示。邪曲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，愚人试探全能者，只有使自己蒙羞。因为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。实在失训的圣神远避欺诈，远离无知的思念，不义一道即刻退去。智慧是爱人的神，口出咒语的人他必惩罚，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，确切监视他的心灵，听闻他的言语。实在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，包罗万象，通晓一切语言，为此谈论不义之事的无不终被识破，执行报复的正义也绝不会将他放过，因为恶人的思念必将受审讯，上主听到他的言语必惩罚他的罪行。原来天主极恶的耳朵能听万事，连低声的怨言也隐藏不住，所以你们要谨防无意的怨言，禁止口舌，别说毁谤的话，因为暗中的言语绝不会空空过去，说谎的口舌必杀害灵魂。不要因生活堕落而自招丧亡，也不要因你们双手的作为而自取灭亡，因为天主并未造死亡，也不乐意生灵灭亡，他造了万物为叫他们生存，世上的生物都有生命力，本身都没有致命的毒素，阴府在地上也没有权势。因为正义是不死不灭的，但是不义的人因自己的言语自招死亡，与死亡相爱相恋，竭力盟约，实堪作死亡的伴侣。